第二十节，世界的这一存在论规定的基础。标化的存在论特征的工作所回溯到的存在关联就是实体性。所谓实体，我们只能领会为这样存在着的存在者，即它无需其他存在者即能存在。把实体的存在特征描画出来就是无所需求，完全不需要其他存在者而存在的东西，就在本真的意义上满足了实体关联。这种存在者就是完善者。我们只能设想有一个绝对独立的实体，那就是上帝。既然上帝被领会为，那么他在这里就是一个纯粹存在论的名称。同时随上帝这一概念不言而喻的连带意志的东西，使我们能够从存在论上解释无所需求性这一实体性的组件环节。我们确实知道一切别的事物所以能存在，只是借助于上帝的力量。一切存在者只要不是上帝，就需要最广泛意义上的自作，需要维持。一端是现成东西的制作，另一端是根本无需制作，这两极构成了基于领会存在的视野。一切存在者只要不是上帝，就是受造物。这两种存在者的存在之间有着无限的区别。然而我们提起受造物，同提起造物者一样，都是说存在者。因此存在的意义包含着无限的区别，而我们正是这样广泛地使用存在的，从而我们把受造的存在者也称为实体，就有某种道理。相对于上帝来说，受造的存在者当然是需要制作和维持的，然而在受造的存在者范围内，不，或者说在这种意义上的世界范围内部，也有一些存在者，相对于受造物的制作维持，例如相对于人的制作维持，他们不需要其他东西就能存在。这样的实体有两类，与所以只有当我们澄清了三种实体，其一是无限的实体，另两种是有限的实体所共有的存在的意义，我们才可能从存在论根基上来规定那种以为其特殊属性的实体的存在。然而把实体一词在同一意义下，借用经验哲学中最惯用的术语应用于上帝和受造物是不恰当的。这就是说，我们完全未能清晰地理解那用于上帝与其受造物的共同名称的含义。在这里，笛卡尔接触到了中世纪存在论多次讨论的问题，这问题就是存在的含义以何种方式意味着上述的各种存在者。在上帝存在和世界存在这些命题中，我们道出了存在，但是既然这两种存在者的存在之间有着无限的差别，存在这个词就不可能在同一意义下意指各种存在者。假使存在的含义相同，那么受造物就意指着非受造物了，或者非受造物就降格为一种受造物了。存在也并非仅仅作为一个形同实义的名号起作用，在两种场合下领会到的都是存在。经验哲学家把存在所意味的肯定意义把握为类推的含义，既有别于含义相同，又有别于仅仅同名意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或者说在一般希腊存在论发端之时，这个词的雏形就已形成，后世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出发确定下了各式各样的类推方式。后来在如何看待存在的意志功能这个问题上，甚至还分出种种学派来。 在对这个问题透彻地进行存在论研究这一方面，笛卡尔远远落在经验哲学家后面，他简直就是回避问题。我们未能清晰地理解那用于上帝与其被造物的共同名称，即实体之含义。这种回避等于说，笛卡尔所听任实体性这一观念所包含的存在之意义以及这一含义的普遍性质始终那样不经讨论。至于存在本身说的是什么，则中世纪存在论也像古代存在论一样不曾追问下去。存在以何种方式具有含义，只要仍然依据未曾澄清的存在之意义来讨论这个问题，而存在的意义本身又是由这种含义表达出来的，那么这样一个问题就无怪乎还不曾丝毫得到解决。而这一意义始终未经澄清，乃是因为人们把它当作不言而喻的。笛卡尔还不仅是回避追问关于实体性的存在论问题，他还明确强调实体之为实体，以及实体的实体性，就它本身而言本来就是无法通达的。但我们所以能发现实体，首先不是因为它是存在着的物这样一个事实，因为仅仅存在自身是不会触动我们的，因为存在本身不触动我们，所以它不会被觉知。按照康德的说法，存在不是真实的谓词，这种说法只不过重提了笛卡尔的命题，这样一来就从原则上放弃了提出纯粹的存在问题的可能性，而去寻觅一条出路，以求获得主实体的上述规定性。因为存在实际上不能作为存在者通达，所以存在就由有关存在者在存在者层次上的规定性以及属性来加以表达了。但又不是由某些随随便便的规定性来表达，用来表达存在的主规定性应该最纯粹地满足未经名言却已设为前提的存在与实体性的意义，就作为的有限实体来说，首要的必然的指归就是我们在思有广袤的或有思想的实体时，也比去思离开思想或广袤的单独实体较为容易。因为实体性只是在理性之中而不是在实在中才是可分离的，我们无法发现实体性摆在那里，就像实体存在者本身那样。于是世界何以被规定为的存在论基础就变得清楚可见了。实体性观念的存在意义不仅未经澄清，而且被摆出来当作不可能加以澄清的东西，人们只有绕道借各种实体的最优越的实体性的属性来把实体这个观念表现出来，借某种实体性的存在者来规定实体，这同时又是实体性这个术语之所以具有两义性的原因。胡迪本是实体性，却又从作为存在者的实体的某种性质来领会它，因为用了存在者层次上的东西来支撑存在论上的东西，所以这个术语忽而用在存在论含义下，忽而用在存在者层次含义下，但通常却是用在犹疑不定的既是存在者层次上又是存在论的含义之下。在这种含义的细微区别后面隐藏的却是未曾掌握根本性的存在问题。要解答这个问题，就要以正确的方式追踪这些同义词，做此尝试的人并非忙碌于纯粹的词义，他必须冒险进到对事情本身最原始的提问中去，以便清理出各中奥妙。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